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冗长。 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要来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吗？ 没有啊，就是我这是跟大家对歌呢、先喊一嗓子，有没有人回应？ 有人说这两天这个下雨，陆续下雨，有点像一些电影当中出现的情节。 哎， 比如说陆一平当年回陆家取生活费的时候，那天雨就这么大。 比如说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 再比如说《还珠格格》当中， 对，怎么都是影视剧的画面，同时也想起很多的歌词。我刚才唱的张宇的《雨一直下》，同时你能想到的歌词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张惠妹《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接继续。 总之不管怎么样，下雨过后的我们怎么好想你？ 这是你自创的歌词吗？ 就是直接忘掉了。 还有啊，还有很多，比如说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比如说汪峰的《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的雨中哭泣》。 总之，有关于雨、有关于天气的歌曲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很不一样的哦。 工作， 对，这是我们的开场，欢迎你们下班的朋友们，在下了一整天的雨之后，到我们这边来避避雨，晒晒太阳。 有可能我们现在这边的天气是正在下雨，有可能在西边一点、南边一点的朋友，可能感受不到这种阴雨绵绵的感觉。 北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所以今天 念上诗了。 一开场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那边是个晴天。会比过去快乐些，你那边是个晴天，而我的祝福也没有白费。我这里还是雨天，该如何晒干我的球鞋？的某个人给我好心指点。 不会潇洒一点？明天会不会晴天？快乐离我远不远？ 你那边是晴天，来自江美琪。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你那边是晴天，我这边是雨天。你在晴天晒着太阳，我在雨天淋着雨，这什么什么？哎，这 我是觉得这首歌有点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感觉、啊、 是是是，所以一开场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怎么不是平常这种欢腾热闹的感觉呢？ 嗯，对。 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入伏的第一天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 哎，对对对，这么说可能就是说的有点虚啊，实在有点讲述、嗯、就是希望大家节目里就别淋雨了，我们也不能说每一次下雨天然后不停的这边节目里的音乐都是雨一直下哈、啊、也希望会有一些晴朗的歌。当然在这样的连绵的大雨中，入伏的第一天、嗯、从今天开始北京就正式入伏了。 对、嗯、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吃饺子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呢？ 呵，这馅儿还真是 感觉美食节目要开始了。 哎，这个馅儿说起来这个讲究多了。 嗯， 以前呢就是普通一点的话呢，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韭菜馅儿的啊、嗯、也有人不喜欢吃韭菜呢，那吃茴香馅儿的， 对， 白菜馅儿的，什么馅儿的都有。 对，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馅儿的饺子都可以联络到我们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先缠缠我们、 嗯、 说不定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捧着一盘饺子的正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包括熟悉我的听友其实都知道我喜欢什么馅儿的了。 什么馅儿的？ 宫保鸡丁馅儿 啊， 孜然羊肉馅儿，鱼香肉丝馅儿，觉得胡说啊。 我最喜欢的馅儿是那个玉米蔬菜馅儿，一听这个馅儿就知道吃素食饺子吃多了，因为家里一般通常包这种饺子很难包。 我喜欢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馅儿的饺子。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尬聊这个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坐树下吃饺子。 人见人爱的傍晚，他们在仁爱公园旁的柳树下，男孩牵着女孩的手制造了浪漫，那时候还不知道 KTV 有屋顶唱，此时男孩从口袋掏出了吉他，开始他对着女孩唱着我要把你娶回家，女孩低着头还在羞没有回答，他说他想要写在纸上，男孩下了决心，他去提了亲，那年他21，女孩的父亲说过音乐没出息，他组了两个乐队，每天赶上凑聘金，舞厅演奏完了赶着去歌厅，钢琴也可以大半夜拉小提琴，女孩的父亲终于感受到他的真心，于是他对着男孩说我把女儿交给你，男孩撑起家计，女孩挂了父亲，家里所有鸡毛蒜皮的事情女孩都一手打理，每天吃饭时间他煮的菜不会输给餐厅，有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接着又生个当了阿公阿妈，再次回到公园里他告诉孙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写的柳树下，男孩不得去，那是他们相爱的纪念品，放进时光里让岁月流去，男孩说他依然记得歌词和旋律，他说女孩真的真的很伟大，他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这个家，他说我们都要乖乖听话，要记得放假常常回来看阿妈，是阿妈教我闽南话要怎么讲，是阿公教我下山舞台怎么放，我都依然记得从来都没有忘，当我想家我就踏上车子回老家，男孩依旧是那么一句潇洒，女孩依旧是那么和蔼慈祥，那天在医院里的病床旁我听见我看见男孩对着女孩唱， 王牌推荐。 前面的一首歌叫《柳树下》， 是来自谢和弦和徐佳莹演唱的一首歌曲。 哎，就是听出来一些乡情啊，乡愁的歌。但是呢，也挺适合这样的雨天啊，这样的一个傍晚啊。我们再来推荐一些最近可以去关注的文娱消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演唱会，这个差点说这哥们儿，真是这哥们儿，Sam Smith 啊，山姆史密斯他的一个演唱会啊，北京演唱会应该是10月25号会在五棵松来上演了。 Sam Smith 呢这几年也是大获好评，尤其是他有几项这个 Grammy 的，还有全英音乐奖的奖项，而且他为电影《零零七》当中叫做《大破幽灵危机》演唱的主题曲叫做《Writings on the Wall》，而且这首歌曲还获得了奥斯卡和全球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所以说这次演唱会是他第一次来北京。 为什么听到这样子的歌，我会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站在雨中被淋的场景？ 对，就是电影感十足的一首歌曲，来自 Sam Smith《Writings on the Wall》。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是不是有点不搭？ 哎， 你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请你告诉我。 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白斋饭阳春白水的百人节第零节。 嘿，艾科，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歌？ 就是这首歌曲本来是想找出来那个 Sam Smith 的那首原唱歌曲，但是没想到原声带出现了。 谢谢你的良苦用心，让我有了这一段戏剧化的表演， 让大家就提前感受一下零零七在大雨磅礴的天气之下为大家来现身的感觉。 好吧，另外还有一个演唱会是莫文蔚角色莫文蔚巡回演唱会，2018北京站9月22号起在工人体育场举行。 这也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去采访莫文蔚来着吗？然后你用了一些怎么样跟他交流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吗？因为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不太一样。 对， Karen 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女歌手，而且她本人其实也很健谈。当然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回头把一些片段铺出来让大家自己来听啊，反正跟他聊天很开心啊，我觉得我很懂他，他不是他很懂我。 总之这次演唱会呢也是莫文蔚为纪念自己出道25周年而推出的全新巡演，邀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出道25周年以来这魅力四射的音乐人生。说到他呢，不得不听到一首这样的歌曲，就是他的怎么说也是比较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哪怕》。 如果也要这样过，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记忆会模糊，心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开始，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何必要有我，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哪怕说相遇别倒数，如果你在这儿 我又如果也要这样过，记忆会模糊，心反而更清楚，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可数， 听那首就是忽然之间 啊， 对，就是他的歌很多很适合雨天，包括阴天，其实我们之前经常播嘛啊，少听的比较少一些，叫哪怕， 是出自他那张专辑《不散不见》当中的一首歌。 放着都是这样子的歌，让我难免没有办法再提及饺子的事儿了。反正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我偶尔有空可以发来微信跟我们聊聊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是白洁 FM， 杨娟伴随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推荐一个高分的电视剧，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这听着名字有点吓人啊。这部电视剧号称中国版的《黑镜》，一共十集，它其实是集中反思了亲子关系的这个话题。 对，它比如说其中第一集叫做《妈妈的遥控器》，讲的就是一个有控制欲的妈妈得到了一个神秘的遥控器，如果说孩子的选择不符合她的心意，妈妈就会按下这个遥控器，让时间从头再来一遍，直到这个孩子按照她的心愿行事为止。 哎呀，这个听上去 有点吓人呢， 比较可怕啊！就因为电视剧呢，其实是取名自纪伯伦的一首诗，那个诗里面其实是这么说的，就是，哎，应该配刚才你那个音乐，应该是这个， 恐怖一点的是吧？有点那个电影带入的情感。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着你来到这个世界，却并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听完之后就感觉007从屋顶上不知道怎么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坠落到地下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这其实写的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还有另外一部电视剧要和大家推荐，叫做《大泼猴》，今天开始呢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这部电视剧是有谁呢？林峰还有蒋梦婕、吴克群主演的，讲的就是花果山猴王提前300年从石头当中破石而出，然后不服从命运的安排，要逆天改命的故事。 搞笑的是吴克群演的是天蓬元帅，而他要塑造一个很酷很深情的猪八戒，这样真的可行吗？而且我们从刚才的那样的一首非常有哲理的诗突然跳到了这个大泼猴，我想这可能也代表着这个啊世间的两种形态啊，大俗大雅啊，你看你们到底更偏向在业余的时间会选择哪一种吧。 来听这首 Coldplay Magic。 Call it magic Call it trueCall it magic when I'm with you.

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伞啊。 来自芝士口味的一首歌曲，王若琳《我的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啊哈， 怎么了？ 不是，哎，你那个关键词吗？啊哈，嘿哈， 突然之间就又被召唤了。 哎，就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分享了一个亲子关系的电视剧啊， 嗯， 就是叫做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这个下面也是跟母子关系有关的啊，就是因为刚才说那个电视剧，我们也说到那个诗啊，其实他们在你的身旁却并不属于你。其实我觉得之前也说啊，我们其实生一个孩子，或者说呢去陪伴他长大，其实一个目送他渐渐远去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啊，那现在说到的这个演员朱雨辰啊，为什么会和这件事情有联系呢？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十多年前啊，差不多十多年前吧，朱雨辰和佟大为啊，还有像马伊琍、文章他们演了那个《奋斗》啊，这简直是很多人的八零后的一个不能说启蒙啊，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毕业之后的启蒙片啊。 对，里边扮演的华子，后来和王珞丹合作过有一部叫做《我的青春谁做主》。 反正这几年就是也有一些作品，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大影响了。就这几天，朱雨辰和妈妈一起去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叫 我家那小子。 哎，没有想到说因为妈妈的一番言论成热门人物了啊。 对，我家那小子这个节目呢是湖南卫视最近推出的一个新档节目，而且节目当中请来了陈学冬，还有朱雨辰，还有等等，哎，武艺也参与其中。镜头对着儿子这个独立生活，妈妈就在演播室进行观察。 对，第二期节目中呢，71岁的朱妈妈表示，她每天凌晨4点起床给儿子熬梨汁儿啊。 对，我看了， 坚持了10年。哇，这个了不起。 对，而且她说 厉害， 他们家里是从来不请保洁工的，也能一尘不染 啊， 因为自己这个作用可能抵两个佣人 啊。对，这个朱雨辰进组拍戏呢，也是跟着进组，然后他妈妈也是跟着一起给做饭什么的啊，就是住在5星级酒店，也自带电磁炉。 所以说今年的39岁朱雨辰一直未婚，之前有两段比较著名的感情，一段是 然后一段是 总之大家 百度一下，因为我们不八卦，我们不八卦。 对对对， 因为这个重点要关注的是说朱妈妈很辛苦啊，你看4点起来给儿子熬梨汁儿，坚持那么多年，而且她在节目当中呢还说要跟自己儿子道个歉，因为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他的每一段感情都知道，也会干扰每一段感情 啊。而且朱妈妈还发表了一段贤妻良母论，我们来听听看。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听一下 朱妈妈在这个综艺当中如何展示一个婆婆的形象。 对，就是她自己是怎么说的啊。 嗯， 在哪里？哎，在哪里？朱妈妈在哪里？ 我来大概跟大家首先复述一下。总之她是觉得说贤妻良母，所谓贤妻良母就应该像她一样。 嗯， 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而言很难做到这一步，就是凌晨4点要给儿子起来熬梨汁。 哦，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好吧，朱妈妈的这个说的话没有一下也没有找到啊，去哪里了？朱妈妈你在哪里啊？好，没有找到，没关系。 朱妈妈出场费太高了。 好吧，我们稍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啊。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事件，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的关注的人来说呢，可能大家想的是说，觉得他很强势，而且可能对他的观点不太认可。 对，有人说看了这个节目只觉得朱雨辰好像没人敢嫁了，有人说都快40了，哎，能不能给孩子给点空间呢？ 嗯，不细说了，我觉得可能朱妈妈的一片爱子之心，做过父母的人都理解，但是爱的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吧。就是也有心理的专家说过，说家长一味的付出，容易形成一种相对比较畸形的控制欲， 对， 最终呢，去培养出一种高智商的巨婴，而不是一个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孩子。 对，但是能从这个综艺节目当中能看到朱雨辰他对自己的照顾能力也是非常十足的，而且我相信他如果找到另外一半的话，也会不会像他妈妈说那么夸张，需要一个贤妻良母，他们一定是互相相辅相持，相伴一生的。 对，其实我们还是要说到的，就像这个学者在书里写的，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的这个父女啊、母子啊一场，其实也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呢，就是在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路的这一端，当你看着对方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时候，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了，因为我已经走远了。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来听《远走高飞》，金志文。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 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朱雨辰啊，他最近上综艺节目的一段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感受啊。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其实还是关于电影，就是《阿修罗》，因为撤档了，所以说有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啊。 对， 据说是耗时了六年，也花了不少钱。嗯， 但是出来的这个效果确实不买账。 对啊，就是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啊。但是其实你知道有一个那个纪录片，就是他有一个电影的那个纪录片啊，就是电影《阿修罗诞生记》，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剧组是真的很认真，非常努力的拍了这么一部电影，不是人家没好好拍。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电影当中有个动画角色叫做南瓜菠萝怪图卡，这个剧组是花了重金请地狱男爵的设计师来设计的。 对， 这个设计师还设计过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环太平洋当中的一个怪兽。 嗯，电影里还有一场沙漠戏，因为沙漠看着特效很假，特效那个就是我们的电脑那个屏保 噔噔噔噔噔， 但是那个场景实拍的你知道吗？青海湖拍的，而且片子里很多演员飞行的戏都是山上拉着钢丝实景飞的。 其实有朋友就觉得说，在追求实景这方面，电影说做到了极致，但是这电影当中有一个这个人类的村庄，就十分钟的戏用了两间屋子，一个街道一个广场，但是这个剧组就因为这几场非常简单的戏竟然搭了一个村庄出来。 因为他们可能鉴于说剧组对美学的定义和艺术，觉得说一定要在这儿拍，而且如果你随便比如说怀柔找一地儿拍了可能省很多钱，但是那就不是人类的家园了。从这点上我觉得他们真是很认真的在 花钱。 对，但是为什么电影拍出来大家不买账呢？嗯， 因为这个导演张鹏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当中陈述说，一开始制片找到他说想做一部电影，但是唯一提出的概念就是阿修罗啊，没有剧本，没有故事，没有人物，就三个字，阿修罗。 哎呀，我该说什么好呢？其实听完这个导演的话呢，我觉得啊，还是真的是找编剧写了结构哈，还真写出来了啊，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再加人物素材。就是听完这个话，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生拼，然后 硬凑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观众不买账，可能真的是我觉得这钱和时间呢，没有真正的去打磨说一个电影这门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件事情，用影像来去讲好故事， 对， 简单的去表达故事。 对。简简的淡淡的 我身边没有你，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啊。我们的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恢复了正常的版本哈。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王牌新发现也要带大家这个在下雨天的时候去一趟海洋馆。 嗯，听听看今天有什么样子新的发现。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爱哥。这两天北京的上空不定时的下着瓢泼大雨，对于这个夏天，雨水是最好的降温良品。像南方一类的城市会有梅雨季，即使没有充沛的雨水，靠近海的城市也会有不一样的解暑方式。如果说椰风海韵是暑期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那么身处北京的朋友可以有另外一种感官体验，那就是去海洋馆看看。一进门就是热带雨林风情，最先看到的应该是尼莫一家的生活方式，然后来到他的天敌大鲨鱼的住所。旁边的岔道是通往中华鲟的方向，遗憾的是这种鱼再不保护就要绝迹了。长江水系过度开发，各种水电站和严重水系污染，白鳍豚已经绝种，江豚也濒临灭绝，刀鱼和中华鲟也不容乐观。所以呢，周末没有年假，但是想带孩子出游，不如探寻一下海洋世界的奥妙。那么在最后，今天的问题来了，请问玳瑁是属于海洋生物吗？ 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我们今天白给100块，奖金200现金红包，等着大家，可以再把问题给我们提一遍吗？ 请问玳瑁是属于海洋生物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大学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Linda， 你能答对吗？ 那晚空门后零时的钟，仿佛知我渴望你的抱拥。无奈你偏要轻轻说很夜了，要别离去催促我相送。其实你眼中浮着柔情千种，遮掩不露背后爱的暗涌。其实我心思一早已不受控，午夜时更交给你操纵。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美丽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山，仍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明月挂半空，斜斜朦胧街中，窗纱卷满爱望你的晚风。如若这刻你推搪说很夜了，

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外面是不是还在下着雨？这件事情我暂时不太清楚，但是北京确实已经是下了一整天的雨了，而且这个雨下的不小。 对，而且有前提下，各位朋友一定要这两天注意一下保暖，就是会有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 是，而且最重要的是开车要小心，包括一些积水路段之类的，大家要多多注意。另外呢，经过有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也请各位这个司机朋友们大家注意啊，缓慢行驶啊，因为容易溅到的水呢，比如说影响到旁边骑自行车的朋友或者是路人之类的啊。 对。会说今天穿短裤的美女们， 为什么现在会有 MTV 的画面出现、啊？ 这个、画面不敢看， 这不是我说的啊，是18:02。我们先不要想那些偶像剧的画面了、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挑战的朋友是哪位吧？ 还记得我们的问题吗？请问玳瑁是属于海洋生物之一吗？是或者不是？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春天踏着那蓝色的唇线，你的吻好浪漫，遮住了我视线。我爱那铺天盖地的甜言，还有写自己的永远，缠绵排山倒海，爱你就是我最大心愿。 当然不希望初次相遇的场景是在这样的雨天被溅一身水啊，然后在这样的泥泞的一个街道当中啊，希望当然希望是美好的，我们也希望是在电波当中我们这个相逢，好不容易哎，我们这个电话接通了，然后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赢走我的现金红包。 今天已经现金叠加到200块了， 是， 所以今天准备连线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女生， 来， 我们要来听一下她的声音吗？ 来，先听听看是哪位。当然其实刚才一直刷屏的这个叫小熊是吧、是个朋友，你的微信我们其实看到了，因为你刷了有几十条，但是我们已经先选中了前面的那位这个女生的朋友哈，所以下次希望你继续加油。好。 Hello。 嗨。 Hello。 嗨。 怎么是个男生、哎、我看头像明明显示一个女生啊。 蜜糖小琛是你吗？ 啊，稍等啊，在我隔壁。 没事没事，你接也可以，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关键是你们俩主要谁想答题，这个你们要先确定好，好不好？ 我来吧。 好的。 好吧。 是你是正在开车所以不太方便来接电话吗？ 对。 那你还是让旁边的人来吧，这个你开车要紧啊。来来来，准备好了吗？ 啊 OK 没问题。 好，两位现在车开到什么地儿了？ 将军温暖。 我怎么好像听到刚结婚呢？是我听错了吗？ 对呀、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你们俩车开到什么地儿了？ 江浙温暖。 吧好吧，听不清楚没关系。这个也不是每个地名都接得住啊。行 吧。好 吧、 那今天就开始我们的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加油。 今天开始京城正式入伏了，请问今年的三伏天是30天吗？是吗？ 什么？ 今年的三伏天是有30天吗？ 有两个伏天，应该是。 是还是不是？ 是是是是。 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 是。 好吧。 本来我都已经准备好下一题，准备要问你了，因为这个题。这个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来说过， 哎，就是这个到底这个三伏天有多少天这件事儿呢，可能还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关注的一个事儿。怎么说，有点遗憾啊。 是， 不过我们还是很高兴能够接通你们的电话，希望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然后一路顺利，然后呢更多的祝福都在我们心里了。 对，当然我们要问候大家，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准备吃饺子了吗？ 对，你们吃饺子、 啊、我以为会问头伏饺子二伏面的事 儿。嗨，你们二位今儿吃饺子了吗？准备吃吗？或者说 今天肯定要吃吧。 好吧，祝你们吃得开心。好，谢谢谢谢，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好，这样的话 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哎呀，想说哎呀，这个终于到了这钱不是那么容易发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再等等看还没有第二位，好不好？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我顿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刚才非常遗憾，我们接听了第一位听友和我们的200块钱现金失之交臂。 就是刚才人家说到什么地儿呢，我觉得我们听友都听清楚，就咱俩没有听清楚，人是在香泉环岛。对，但是 我听刚结婚了。 你这个听的也太 耳朵不好，耳朵不好。 没有没有， 耳朵不太好。 听到什么代表说心里可能在想什么啊。 啊， 对对对，你可能想着人家是 刚结婚。 啊，对对对， 但是人家这个头像显示都有宝宝了 啊。嗯、啊啊，对对对，没事啊。香泉环岛，行行，我因为我们听电话里的声音，我们自己有时候耳机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啊。 是的，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失去的东西能不能拿回来，这样子的豪情豪言是不是能被下面一位朋友来实现？来接入他的电话 ，Hello，Hello，Hello，Hello， 来， 小熊是吗？ 是你吗？ 小熊，小熊， 小熊，你看说曹操，曹操，因为刚才你一直刷屏，我们不建议大家。发微信一直刷屏，发无数条的微信给我们啊！ 必须的，这大雨，我去！ 哎，你不是你先别说，这你现在外面还在下大雨吗？ 外面雨在一直下。 雨一直下，那要唱两句吗？ 那算了，都怕你这台那个保险别掉， 怕接不住 啊！而且你现在到什么地儿了？ 我现在在这个叫十八里点桥上，我手机那车里有那个车载点滴滴走，放心吧。 OK， 那太好了，那你要小心开车啊，好吗？ 好的好的，放心。 准备好了吗？今天的5道题，看看小熊能不能挑战成功200现金。 OK， 没问题， 加油！ 谢谢姐姐。 还是有关于入伏的事儿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啊。 嗯， 同样入伏北方也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 头伏饺子二伏面，请问三伏吃的是黄瓜炒鸡蛋吗？ 是吗？ 是， 听着挺顺哈。 怎么回事？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黄瓜炒鸡蛋。哎， 这入伏天这两个问题咱就过不去了是吧？ 就是三伏天吃的是什么呢？是烙饼摊鸡蛋 啊， 不是黄瓜炒鸡蛋。 人说三伏天吃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说我三伏天就一定得吃这个？哎呀，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入伏天要吃饺子这事儿，饺子出现的频率也太高了吧？ 今天两位朋友全都倒在了三伏天这事儿上。那现在至少小熊，你应该可以非常准确的记清楚到三伏天的时候吃什么了，对不对？ 吃饺子，吃饺子。 三伏，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天要吃什么？ 还吃饺子？ 三伏吃包子， 烙饼摊鸡蛋。 谢谢。 所以他的意思是烙饼里面摊鸡蛋，然后再就着包子饺子啊，再一起吃了啊， 不然不够。 行吧，其实我今天这么多题，我觉得特别的可惜。 要不我们再问他一道？ 不用。 好的。 不好。好吧。 要不要问？ 今天就这样了，好吧？谢谢小熊。 要问。 好，行，你既然这么执着，我就考你 了、啊。这道问题我们要考你一下，但是我们没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哎，这样、 哦、没问题。 哎、咱们来一个这个男人之间的对决啊、 okay ！ 如果你确定再回答一题的话，你要如果答对，我们的小红包9.9元会送给你；如果你答错，连这个9.9元都没有了，你 没问题。 这样你的选择继续是不是？ 必须的。 棒， 来之不易， 就想跟老白多聊一会儿。 棒， 必须的， 漂亮。来，我们就来随便问一道题，请问， 你真的是随便吗？ 哦，对，我问一道简单的吧。 我觉得你在翻阅。 对， 好了， 好，请问，俗话说鹦鹉学舌，鹦鹉是可以学人说话的。请问，鹦鹉是用声带来说话的吗？是吗？ 是。 很抱歉，鹦鹉的发声器官叫鸣管， 不叫声带。 这个真不是，老白真不是随便问的。 我真是随便问的。那我再随便问你一道题，好吗？好吗？ 好的，谢谢。 我给了几次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已经不代表他能拿走现金红包了。 是，这个已经作废了。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执着的哥们儿， 特好玩。 对，还是 必须的。 来，你艾科来问。 好。醋是我们中国人常用的调味料，请问醋是用黄豆酿成的吗？ 是吗？ 不是。 你终于答对一题，厉害啊！ 黄豆是那个酱油是用黄豆酿成的。 哎，对了，哎哥们儿，跟吃有关的是吧？这个 对， 烙饼那事儿没答对，这个醋和酱油你答对了，看来你真的是来打酱油的啊！ 那个话怎么说来着？说因为这点醋，所以今天晚上选择吃饺子。 OK， 行吧， okay, 谢谢老白， 谢谢你的执着。虽然没有现金红包了，但是感谢你的参与。 嗯， 开车小心。然后最后也请你揭晓一下我们的答案，预热题的答案。 玳瑁是属于海洋生物吗？ 是属于海洋生物，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漂亮。你今天这个后面补的这一句、 哎、点题了， 对，后面发来的这一句让我们决定选择你参与今天的节目。谢谢小熊，再见，拜 拜， 再见， 拜拜。 Song like we're dancing in a room all alone. I will catch your fears, make them disappear for you. Oh, I'll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home. The skies are gray. 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to keep you safe. So.We'll take on deserts and seas, but we'll always be thicker than fiends. Don't you be afraid, I will ride the waves with you. I wear my heart on my sleeve, but only you doesn't be like a marching drum. I am marching on for you. Oh, I'll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home. The skies are gray.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to keep you safe. So run, no matter what, we'll take 好吧，今天也算是让大家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哈。 对， 三伏天今年40天，而且头伏脚的二伏面三伏是烙饼摊鸡蛋，并且鹦鹉的发声的器官应该是鸣管，应该醋并不是用黄豆酿成的。 另外呢，要和大家说玳瑁呢，因为今天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据统计，在全球海洋、海湾和海洋的热带地区，玳瑁龟的数量在上世纪已经下降了80%。 对，保护这个濒临灭绝的动物是每个人类应负的责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热情参与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也是每一位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的这个开心的事情啊！我想说责任也不是啊，义务也不是啊。 所以接下来又到了一个 so easy 的环节，就是让大家来听前奏来识歌曲。但今天我们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哦。 对，今天的难度呢，在于说你们不单可能要发歌名之类的过来了，请你们先把手机准备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你可以如果关注了我们之后呢，准备好对话框，同样最快发来答案的，或者说当中我们再选一位，都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对，为什么我觉得说准备好对话框已经没什么用了，应该打开百度。 也不用吧，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储备吧。对，不要小看了我们听友，来， 3、2、1，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唱到了一位我国非常伟大的诗人，请问啊，或者说现在请你用最快的速度发来这个诗人你印象最深的一句诗，马上想到的一句，最先发来的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咯。 所以我们要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嘛，就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的前奏，这首歌曲啊，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它有关于描写一个诗人的，那这个诗人的有关作品可以发来一句给我们就好了。 对，看你们的速度啊。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网络收听有延迟，或者是发送的时候呢速度偏慢，或者是自己打字的速度比较慢，智能输入法不太熟悉，打成了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没关系。 对，或者说逗号之前的也行，逗号以后的也可以，只要是他的都行 啊。突然想到，哎，这歌叫什么我都不记得。凉了。笑死了，我真的本来今天这个心情呢如今天的雨一样啊，就是并不是那么的明朗和晴朗的，但是今天上的节目发现我们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你们太可爱了。因为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我刚才说智能输入法吗，这边点个名行吗？ 可以， 就是其实他是第二位发来答案的， 因为手速的原因吧。 对，因为大多数朋友前面都答的是诗人的名字，都答了李白，然后以为我们会问那首歌这个诗人是谁，但是都被我们忽悠了。 对，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然后呢，第二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就差一个字，因为他的名字叫小勇哥也老了，直接发了一句窗前明月胡刚。 胡刚是个人吗？ 他是， 可能是一个连拼输入法害了他。 还是你自己写的这诗上。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位发来信息的朋友竟然说白日依山尽。 也没毛病，对，黄河入海流，感觉像对暗号似的哈。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哎，没有想到我们的娱乐王牌转化了一种答题的模式。我们今天突然在这样的这个风雨天啊，这样风雨黄昏，然后呢做了一些稍微不一样的互动啊，让大家来这个背诗。没有想到说就是在这样的雨天啊，大家突然也都诗情画意起来，纷纷在这边跟我们回忆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可能是最熟的一首诗， 哎，就是童年的记忆。 还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包括有很多朋友都勾起了我们这个上初中时候的记忆。 对，还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李白的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 对，就是有一些可能诗呢，就是在我们脑海当中这个记忆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些混淆。对啊，混淆，就是比如说你会把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也算在李白的身上，会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对，就是白日依山尽也算在李白的身上啊。就是李白可能会心里会在想说， 我写过这么多诗呢， 就是那个图啊，这我没说过啊，这不是我写的。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背背唐诗，我觉得且不说是不是风雅，至少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那我们先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他叫做阳光。回答对的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床前明月光。 小的时候被罚过多少次？你说吧，能这么快就想到这一句？当然，前面有一句是输入法的问题答错了，非常遗憾。 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啊，每次你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都是很怵啊，因为是听歌识曲，他对歌曲不太了解。但是今天终于到了强项。 有一句其实我很喜欢的是李白啊，就是传说是这个写杨贵妃的那一句。刚才真有人把这一句，我觉得实在是太极富风雅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句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李白的诗。 比如说， 据说是醉了以后写的， 你来读一下吧。 你说这个爱可是个，你来读一下吧。 不是要写给杨贵妃的吗？ 对， 有男生读会比较适合。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句其实特别容易读错，因为首先衣裳衣裳这个就是有争议，然后呢是读槛还是读槛也是有争议。我先这么念。 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发来 出一身汗呀。 在发信息之前，其实老白就问我这个问题了，说今天谁能跟他对上眼的话，就一定要给他发9.99小红包，所以我们要恭喜一下那位朋友。 恭喜。 音乐素描。 其实有两位 Gary 好像答对了，但是我们还选了一位。之前也很积极参与我们互动，今天奖励他一下啊。叫什么小帆，什么 Lady 小帆。对，好，今天的这首歌来自音乐素描的，我们要讲故事的这首歌同样很适合此时的天气， 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第一个朋友他说，还清楚地记得这首歌时的情景，电脑上放着这首歌，你在午后的阳光当中睡得很熟，我头枕在你的腰上，边听边流泪。今天呢，在他的空间看到你了，千里之外，5年之后的第一眼，变化有点大。你不再随意穿着棉的 T 恤和短裤，你学会把衬衫扎进西裤，本来就很瘦，这样穿显得更瘦了，多希望他能对你好一些，毕竟你瞎了。这确信是走心的6:30吗？ 好吧，就是很真实，很真实， 送给前任的一句话是吧？ 打一下引号啊。 梁静茹啊，这位朋友说，梁静茹是我中学时代的偶像，痴迷她的嗓音和歌声，省下午饭的钱，然后呢去买她的卡带，夜里宿舍熄了灯，还蒙着被子偷偷地插上耳机听她的歌，不睡，想着有一天长大了一定买一辆敞篷的吉普车，车上呢装几个帅气的大喇叭，然后呢播放她的歌，声音开得大大的，就这样的循环的去播放这首歌，带着美丽的女生一起走天下。 朋友，下雨天开车还是要注意车速的。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洒一点阳光啊。尽管我们可能经常会碰上这样子的状况，梁静茹《偶阵雨》。 过去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 谢谢一个朋友叫惊雷，在微信里面提醒大家说，阵雨明天就结束了，开启一周的桑拿天的模式了，要请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滤镜？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 好久没有听了，今天听还觉得还真是有一至少有不错的旋律吧，而且偶阵雨你看特别适合最近北京的天儿、当然今天这已经不是阵雨了， 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这两天特别容易引起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事都是这样的 啊， 所以在家开空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调节室温。 我觉得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雨天的晚上读读唐诗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选择，至少我要谢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些所有的互动的朋友哈、 也让我们突然对诗歌或者对李白的诗又重新有一些兴趣，想去，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诗其实是可以再重温一下的。 今天回去就开始默写 一百遍。 对， 我们还每人一百遍啊。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即使现在身边无酒可温啊，这个无茶可沏，但是呢有好音乐可以在耳边响起啊，我觉得可以在雨天跟你们分享一首歌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对，今天主播四方哥你先来，我先来。 我先来吧，昨天这波憋着这首歌都没放完嘛。没放。对，大家选的 爱是吗？ 对，大家选的听张宇的那个雨一直下。我觉得这首老歌其实被翻唱了无数次了，但是其实偶尔你比如说你在一个音乐的小酒馆或者是在收音机，在你很不经意间听到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又想不起来它是什么样的一首歌。那其实也是很早的一首歌了，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翻唱版， 请你不要再提起， 刻意做出那种旧磁带的效果，当时收录在一张以那个酒吧歌手的一个合集哈，男孩女孩，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是哪里，三里屯特别早的一家酒吧。 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很深情的一首歌，逝去的爱。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担心，虽然也曾悲情，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哥，抓紧时间继续推荐好歌给大家。 嗯，今天还是我来继续为大家推荐。 还是 你来。 这样吧，我们不如就是我先把我要推荐的全都一起推荐完，然后剩下两首交给你。 嗯， 这首歌其实没有任何想要介绍的内容，就是一首大家很喜欢的歌，然后呢，可能记忆当中会有那样四个俊美的男生 F4、还有山菜，现在重新被翻拍了，但是可能你的脑海当中还会想起这首歌的旋律。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啊、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他 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好的，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演示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谢谢招商银行，谢谢。好，接下来两首都是你来推荐。 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坤的一首歌，可能每个人熟悉他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无意间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打破以往对于杨坤的认知。这首叫做《众里寻他》，来自杨坤。 P.I.N.Decided for this thing, I'm putting on my nice T-shirt, tearing the mirror and raining. When there will be you, the need a nice spoon. When you say the rose I bring, oh what a tenderNo matter where you want to go, just the place we gotta stay. Tonight I'm only there for you, no other business to do. I promise you, you will be loving closely. Stop tiring. Don't let her is that too late. There's that time already. Remember Frosty, I'll be there. What a day. I need a perfect day. 这首来自杨坤的《众里寻他》，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俊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姐，稍后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嗯，好，最后一首歌啊，我觉得可能特别适合在雨天的时候，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啊。 是的，而且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属于这个我们俩今天推荐统一风格都很像的老唱片 《 Seasons in the Sun》。 这版跟之前习惯的一些版本不太一样。 嗯，这个版本是来自 Black Box Recorder。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mm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Pretty boy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和那个我们熟悉听到的版本 Westlife 那个版本不太一样的是，那一版就是感觉就是太阳晒着啊，但这版有点好像在雨天里面唱 Seasons in the Sun 那个感觉啊， 轻摇慢摆一点。 嗯，有时候会有一些纠结，下雨天的时候觉得哎凉快，但是交通出行不方便，如果不下雨出太阳呢，夏天就会觉得特别热啊。 那不如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堵在车里好不好？ 哎，心情自然凉嘛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明天再见啦，拜拜。 床前明月光， 够了够了够了，收收收。 Goodbye Michelle, my precious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日，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爵士定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冠军尘埃落地，我的战斗能量也。 7月16日至7月29日，阿迪达斯部分商品5折起， 五折起， 满格狂欢能量， 酷爽夏日激情。 具体优惠信息请至阿迪各大门店。 爸爸，亲爱的儿子， 有事儿先挂了。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相爱永远不会有时差，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邀您和家人共享多媒体舞台巨制《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8月1至12日，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大麦网现已开票。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